第138集，晚上报告完体温，招斌洗过澡，躺回床上睡觉。这几天他已经睡得太多，感觉把这几年欠的睡眠都要补上了。睡得久也没让他感觉多好，反而更是整天头晕脑胀，昏昏沉沉。他睡了没多久，又被吵醒了。这一次是一阵子滴滴的声音，每一声之后停大概30秒，又来一声。这声音不像是房间里的什么设备。赵斌裹着羽绒服起来，打开门找了一圈，终于看到噪音来源是安全出口的指示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指示灯箱上的一盏红色灯在不停地闪烁和发出声响，除了比较响的长低声音，还有灯光闪烁的咔咔声。他无奈地望着坏掉的灯，又看看走廊。这个位置这个灯发出的噪音估计也就影响他一个人。赵斌看了下时间，已经是凌晨2点，这种时候叫工作人员也不会有用，毕竟他们都是医务工作者，不是酒店职工，修东西是不会的，都是同行，他觉得自己还是不要半夜麻烦别人了。躺回去又翻来覆去很久，门外的声音吵得他连玩手机都无法集中精神。最后他拿枕头按在耳朵上，才终于让声音小了点。不知道又过了多久才终于睡着。第二天一早又是被滴滴的噪音吵醒的。赵斌难受地坐在床上，靠在床头刷手机。所有关于疫情的大小新闻都看了一遍，才等来较早电话。他如释重负地接起电话，告诉工作人员。 我房间门口安全通道那边。安全通道那个指示灯好像坏了，一直发出滴滴的声音，我整晚都没法睡觉，能不能麻烦过来看看，帮忙修一下。 工作人员答应他。 好的，待会儿我让我的同事来看看，他们会尽快想办法解决。 然而事情到中午也没什么进展，噪音依旧，午觉也完全没办法入睡。下午工作人员打电话来登记体温时候，他又说了这个问题，得到的答复是， 我们今天上午看了，我们通知了酒店，他们会找人过来看的。 赵斌能想到大概也是这个流程，并悲观地预计今晚上又要在噪音中痛苦。他想了想又问， 那能不能给我换个房间？ 那边回复他， 对不起啊，我们隔离点现在其他单人间已经都住满了，双人间也只剩几个，我们必须留下来给那些没办法自理的需要特殊照顾的人，希望您理解。 赵斌叹了口气，然后挂了电话。修灯的事情确实只能等着了，最无奈的是酒店竟然都要住满了。他查了查，这个连锁酒店5层楼能住下200个人，也就是密切接触或者有风险的人有这么多。这还只是高新区，说不定高新区还有其他医学隔离点，全市又有多少？每个隔离点都要有专业医务人员来给病人监测体温、送饭、帮助其他日常活动。算下来，社区医院这次工作量非常可怕。这些社区医生和护士在这里工作都是24小时，夜里也不能休息。和高危人群频繁接触，他们自己也承担巨大感染风险。想到这些，赵斌也不想对同行们更多苛求。噪音忍忍吧。过了一会儿，到了罗明瑶固定给他打电话的时间，他怕罗明瑶担心把这件事儿瞒住了。下午4点过，门外又是一阵响动，听声音是每个人门口放了个塑料板凳，过了一会儿又放了什么。赵斌听到动静没有了，开门看了一眼，果然是每个房间配了个塑料板凳，上面还有一个塑料盆。又过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开始逐个房间打电话通知。 门口的塑料盆里给大家准备了消毒液，他们给每个人配备了橡胶手套和毛巾，请所有人下午用消毒水清洁房间台面，擦完以后消毒水直接倒进马桶，谢谢大家配合。 门外有人走动的声音，有人往水盆里倒了水。赵斌开门把盆子和手套毛巾拿进来。消毒水味道非常刺鼻，他也不敢直接空手就上，戴上手套，拿着浸泡消毒液的湿毛巾擦洗洗脸台、桌子、椅子和床头柜。 擦完以后，整个房间都弥漫着浓烈的消毒水气味，让人稍微有些难受。大扫除完毕，又坐了一会儿，就到了晚饭时间。这一次，工作人员等着他过来开了门，问他： 赵先生，您好，我们现在和市中医院做了一个活动，给大家送点中药。这个中药可能对预防新冠肺炎有作用，但是目前不确定，就是想先征询你的意见。如果你愿意喝一点试试，我们就安排给你送药，如果不愿意，你也说一下你的态度，我们现在只是征询意见。 赵斌记得最近网络上确实有提到中西医结合治疗及预防新冠肺炎的研究，目前中医药治疗没有足够数据，中医院大概也是趁着这个风想要开课题做。他想了想，觉得支持医学事业也挺好，中医院这时候也不可能拿出什么太离谱的方子，便点头说： 我可以的。 工作人员忙说： 那您先吃饭，晚饭后我们会给你带一张知情同意书来，您到时候拿到了看看签字。 晚饭过后，工作人员再次来敲门，给他一张知情同意书，让他先仔细阅读，有问题先提出。赵斌对这种知情沟通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只潦草扫了一眼，不良反应及副作用那里基本都是常用的套话。工作人员指着一行字特别提醒： 这副中药可能会有的副作用就是大便变软变稀，因为它是有一个湿气下行的作用，如果有出现腹泻、腹痛和其他身体不适情况，你立刻告诉我们，我们马上把药停了。 赵斌点点头，把字签了。工作人员收走文件，他又抬头看看那个坏掉的灯，问道： 这个灯真的没办法了吗？ 工作人员带着歉意说道： 真的对不起啊，我们也是只能等酒店来处理这个。 赵斌理解的点点头，工作人员给他鞠了个躬说： 麻烦你了，后面发药我们还会再跟你确认，谢谢了。 赵斌摆摆手： 应该是我谢谢你们，疫情期间辛苦了。 当天晚上，他又度过了被噪音折磨辗转反侧的夜晚。半夜被吵醒时，他随手刷了下微信，看到李盼秋给他回了留言，说武汉这边病人还在增加，让他自己注意保护自己，隔离期间不要大意，要特别注意。他的工作过了最开始那段适应期，现在处理事情已经得心应手，轻松很多。虽然还很忙，但比起在 C 大附院最忙的时候，那是轻松不少的，让他不用担心。又嘱咐了几句，保持身心健康，在酒店里锻炼锻炼，做个计划，增强抵抗力。赵斌忍不住嗤笑，他身体好得很。结果第二天起床，就发现自己腰痛了，估计是宾馆软床不适应，把腰椎问题睡出来了。他长叹了一口气，老老实实卷了个毛巾垫在腰下面，同时翻了翻网页，寻找合适的运动健身视频。跟罗明瑶通电话时候，他把腰痛的事情说了一下。罗明瑶紧张地问： 要不要带点止痛药过来？ 还不至于，我自己检查了，应该只是腰肌劳损，还没到椎间盘突出，只有几胖肌和一次腰大肌有点压痛，我用毛巾在腰椎下面垫一下，感觉还可以。 他笑了笑，继续说： 不过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 嗯，什么事情？ 要锻炼了。 哦。 罗明瑶回复得更认真。 嗯，是的，是该锻炼锻炼。一个是疫情期间要把身体素质再提高一下。还有赵老师，你平时总是很忙，没有时间好好的锻炼，我也陪你。明天我们就一起来打卡吧，等待一会儿我找找视频什么的。前几天朱珍珍还给我发了宅家锻炼的视频，腰椎疾病、腰肌劳损，其实还是腰肌的力量不够，我来找找针对腰部力量的训练吧。